新台北小华电台开播到高雄北城市频道，现在用五幺报告介绍新闻。一日起，本地私人救护车在医疗服务法令下受到监管，以保障病患的安全和权益。卫生部将随时检查，国阿未获得批准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强影响，会使面对第一关100,000元的罚款，也是长达2年加禁。或者两者兼施。本地新增加464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85起属于输入型病例。另外，本地连续两日无死亡的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77起社区病例，其余2起来自客工宿舍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症状率微升到0.95%。另外，新增加病例中间有187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，其中4起是本土病例，183起由境外输入。卫生部长王一康表示，关闭变种毒株德尔塔在我国引发的疫情已经放慢，但是奥密克戎病例开始增加，是目前占本土病例大约17%。这意味着本地或者是将会出现新一波疫情，国人需要为此做好准备。受到天气、疫情、供应链等几类因素影响，中药材价钱普遍起了大约20%，有一寡药材甚至大起20-30%。消防部的中药入口商讲，冬瓜、菊花等产品会涨幅极大。所以来有一些重要的价钱将会国起价。一名外籍雇佣因为偷提雇主20,000元的银行存款被判坐监12个月。案情显示，42岁的菲律宾籍被告被雇主的82岁老母去银行提款了后记录被毙，然后在去年6月3日到10月15日的4个月内23次偷提银行家去提款，总共偷领出28,200元。马来西亚目前有14条河流的水位处于危险的级别，另外还有22条处于警戒级别，可能引发新一波水灾灾情。另外，马国气象局预测，当地持续如何的歹天气可能延续到下个月。由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官兵比例持续增加，泰国当局计划免隔离入境的措施暂时停止，到达这个月结束。世界5个核子强国同意防止核子武器进一步扩散，避免爆发核子战争。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核子战争打不赢也不应该打，并且重申将会继续通过双边或是多边的外交渠道防止核武器扩散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。